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受到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外大街、动物园到西直门桥西向东、西北二环外环方向以及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都是持续车多排队路段，建议后车绕行相邻联络线。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1:33，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刚刚已经在家族群当中，我先发红包了哈，希望大家把积分搞起来。家族一群别着急，待会儿我的红包马上就到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赶紧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今天呢是3月7号，女生节哈，女生节还要我来发红包，真是的。好了，今天女生节你想做些什么？给自己添衣购物吗？给自己增加什么礼物呢？当然，如果有别人送给自己礼物，当然最好了。没有的话呢，我们一起在汽车音乐会当中来寻求一份礼物吧。这什么话？对，在听音乐，当然呢也可以告诉他一下哈。哎，今天3月7号，3月7号怎么了？又不是咱妈妇女节。嗨，3月7号，我们都过3月7号了好吗？我们要过女生节。好，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7号星期三，尾号是二，和气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看看今天的时尚资讯的内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通用、最宽敞、最全能的旅行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春季汽车保养，这个不能忘，什么不能忘？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安徽宏村是什么样子？好，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认识一款特别宽敞、特别全能的旅行车啊，这是一部被称为瑞士军刀般的汽车，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通用、最宽敞、最全能的旅行车了。除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屋顶，还有可移动的座椅，这款车呢还可以容纳7人和多达5辆自行车。这是一辆混合动力的旅行车，可以运输自行车或者其他大量的户外装备。它的后门呢可以扩展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可以承重750磅，可以作为舞台或者是临时的展台。哦，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啊音乐大篷车启动起来，但是一直就是苦于没有这样的一台改装车。如果真的能够拥有这样的旅行车就好了，可以把它放起来做舞台，一个小型的一个旅行车哈，然后可以随时我们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就演到哪儿，就是 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我的梦想。电波那一端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可以跟我联系哈？微信公众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有没有这样的改装车可以改装成这个移动的舞台的，然后就可以实现我们音乐大篷车的梦想。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周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Anna Brown Pay Bell We Run the Night。 第29名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第28名蔚蓝 Lonely。 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第27名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 第26名徐子淳亲吻巴黎。 亲吻微笑太阳，亲吻夜晚害羞月亮。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vana Brown Red OneMr. Worldwide from Miami, Morocco, to Australia, to the world. Got it. 有着澳大利亚夏奇拉之称的 Havana Brown， 这回联手 Pitbull 皮叔带来这首 We Run the Night， 也是嗨翻了夜店超动感的劲歌舞曲，上到第35名，本周上升5位，第30位。Run them, run them.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In the world， 这两个的声音真的是太棒了，国际化的，国际化的水平哈。Jolin 蔡依林还有安室奈美惠，再来这首 I'm Not Yours。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有没有听到其中安室在首次诠释中文呢？中文发音还不错哈，让 Jolin 很惊喜啊。两个人也在 MV 当中呢出场古装，这种古装的扮相哈，化身绝美的妖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Jolin 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北京时间9:12，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携手闯天下，汽车音乐会和你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小灰灰还没拉你进群吗？再把你的微信号发一下哈。想像小灰灰一样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各位朋友，可以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哎呦，我先加你为好友啊，听好了，没听清楚哈，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王月也来了，他说微信的名字没有问题，主要是这个这个微信号不对是吗？我再来看一下好了。还有同样在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沙漠张室友，好多天没听节目了啊，终于来了，特乐依然在大棚向我们报道。还有心里话，还有就是谢谢永远的幸福进房大卫许健，你们好。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也欢迎你们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好了，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小慵懒感觉的歌，充满浓浓的 jazz 味道， Lonely， 来自蔚蓝，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20位，第28位。 三个人谈着热的话题，两个人看着微暖的手机，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让一块冰慢慢地融在口里。你说我lonely，干脆就让我lonely，反正我不止我lonely，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lonely，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如何开始？谁和谁到底有没有关系？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把音乐放好好的，握在手里。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止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杯咖啡的伴侣，也许某一天聆听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就让你的这一整天都显得很不一样。听这样的音乐呢，你就想忍不住的跟着它一起轻轻的摇摆。来自蔚蓝的这首 Lonely 啊，不代表悲伤哈，只是代表一种悠闲，就是一个上午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就坐在沙发上，懒懒躺在沙发上，看看新闻呐、啊，随手翻一翻报纸啊，然后炖上一杯咖啡，再配上这样一首音乐，这么一首曼妙的音乐，这一首像伴侣一样的音乐，哎呀，感觉整个这一天真的是太棒了，很不一样，是不是？我现在还要振奋起来，打起精神，要上班啦，上学啦，好吧，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比比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周笔畅不仅是现在乐坛很有实力和人气的歌手，也是很有灵性的创作才女，音乐诠释力很强。这次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美好的童年时光当中，倒叙倒叙倒叙，开学啦，上课啦。 光脚丫小姑娘，左手边的肩膀摇晃岁月的铃铛，看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脸，我怀念的黑白相片，你傻傻地站在我左边，你勾过休止的永远，被永远定格在火红夏天，我转过几条街，就能拍多亲切，走回来的时光只一刻又重叠，我赢过的体贴分一半的甜蜜，你站在回忆的地铁，隔着窗告别， 这段钢琴的 solo 真的是太棒了。好了，让我们回到了这个无忧无虑的时代哈，然后呢就把所有的美好都融在这首歌曲当中了。来自 B.B. 周笔畅倒叙的时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第27名，肯定这首歌曲的是品质不凡哈。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的种种事情，我真的是太美好了，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过女生节哈，虽然我知道这个节日可能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应该是明天过节的女人节，但是我们今天凑个热闹吧。哎，女生节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有要点歌的没有？有要送歌的没有？有要送礼物的没有？我这都等着你的哈。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你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收到很多好朋友的申请哈，收到你的微信号了。待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阴沉，空气湿度较大，天气阴冷，部分地区还有弱降水。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仍然在冰点以下，早晚还是很冷的，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手张柏芝为纪念今年入行20周年，在社交网透露将在香港举行第一站张柏芝20周年纪念粉丝见面音乐会，但是没有提到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他透露活动不会收费，而举行的目的是希望与支持他的人共聚。苏打绿休团3年，有传闻说要解散，震惊了不少粉丝。经纪人回应，谢谢大家的关心，苏打绿真的没有要解散，现身说法也让粉丝松了一口气。苏打绿休团1年多的时间，团员生活各自精彩，主创清风开了个人粉丝团，累积了20万粉丝，去年展开40天追星之旅，预计从3月起每周四晚上9点把旅程的点滴剪辑成6支花絮影片在粉丝团分享。而团员阿公则是努力在自己的音乐上，上周才在台北灯节担任闭幕式演出，而他也将在3月14号、15号举办个人演奏会。独立乐团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张小厚2个男生组成，他们将在24号台北开唱，这是第二度来台北，也将在台北待5天跑宣传。秦昊许下愿望，希望能有机会见到偶像齐豫。他说很喜欢他的歌曲和声音，以前在演出后台碰过一次，太开心了，希望这次还能见到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来关注路况，受限流措施影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东北五环外环方向都是车多排队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9:34:32，我是腾冰。是谁呢？易子瑜、追赶太阳的人、字母妹妹、超得幸福、默默、伟，还有前程。抽烟喝酒烫头，哎，你不是改名字了吗？辛巴，哦，好久不见，辛巴，你回到北京了吗？还有皮丘。 这赶太阳的人说双向堵，能告诉我们是哪里吗？你正在哪里被堵着？也让我们这个提前来借鉴一下，规划好行车路线。今天呢，有地方还会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报道，同时呢，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不要耽误什么事儿哈。当然，如果现在你已经在路上堵着了，没关系啊，听汽车音乐会。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春季汽车保养。春天呢，首次保养检查汽车底盘特别重要。春天呢，总是忽冷忽热的，汽车的各个零部件呢，经常会热胀冷缩，其中螺丝就会有所松动。那很多车出现底盘异响的问题的根源呢，可能就在这里了。如果你改过避震、底盘护甲等项目，那更要注意底盘的检查，尤其在出游之前呢，更要彻底的检查底盘。首先呢，是对底盘进行彻底的清洁，用去油污的清洁剂洗一遍，然后再做一次防锈的处理，再把螺丝拧一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十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马上揭晓。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Sia Kendrick Lamar The Greatest。 第24名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第23名方糖泡泡那年星辰。第22名周笔畅风。第21名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很抓耳当然也很深刻的歌曲，来自澳大利亚的创作女歌手 Sia，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这首 The Greatest， 最伟大的，上周第三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五位。好了，继续欢声，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也是我压箱底的一首歌曲，第二十四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拥抱你的微笑。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母亲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我称这种歌是微笑歌，就是听起来呢可以让你嘴角上扬，心情大好的一首作品，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那这次郭靖也是一改往日疗伤系的风格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大秀甜蜜的唱腔，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一个特别的惊喜哈。上到第三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四位，会让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心情大好的作品，谢谢郭靖带来《拥抱你的微笑》。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会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作品，想象 浙江嘉兴的一个小镇，新城是什么样子？有请方糖泡泡。 在鹿角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咸鱼野和神仙，他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底层铺色灰，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伯，男人似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在一起的点滴记忆，多少年过去了，看遍了浮华的亭台楼榭，在梦里却依然会回到曾经生长的那个小小的地方。方糖泡泡这一首意境深远的歌曲《那年星辰》，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应当是在返场的一首作品了，以前曾经进入过汽车音乐排行榜，在此安可了哈。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过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到痛要赶快穿，不会喜欢好事，讨喜欢穿，谁敢 许世界 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 来自比比周笔畅，哇，发现没有，在今天的排行榜上面啊，今天揭晓这十首歌曲当中呢，居然有两首比比周笔畅的作品。在我们的第一时段听到的比比周笔畅那首《倒叙的时光》和刚刚这首刚刚听过的《风》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体现了歌手这种怎么说呢，比较张弛有度哈、各种这个快歌慢歌不同曲风的作品把握的这种能力哈。另外呢，就是他的创作能力了。刚刚的那一首倒叙的时光呢，是小时候的美好时光的呈现，而这个呢是把握当下的这个现象哈，就是捕捉现在社交平台啊，各种疯传的这个信息，各种疯传哈，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反正就是各种疯传，所以呢来剖析这样一个现象，写了这样一首疯，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到第22位，比比周笔畅做的还真的很不错。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呢，当然更是可圈可点。小许巍，许飞。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虽然歌名很长，但是让你一下子就可以记住。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歌曲寓意每个人都要散发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做着很多人做不了的事情，一份小小的坚持就能够发掘无限的潜能，这才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对不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1位。 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10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3000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的工作，算好的事，我劝自己好好在社会大学就读。喜欢凌晨还亮着的窗户，喜欢街道上清新的人群，喜欢天南地北的方言，谁的自己还是这世界一员。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My Life Would Suck Without You， 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一团糟。歌曲呢曾经夺得加拿大英国还有匈牙利等等全球超过5个音乐排行榜单曲冠军，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欢迎你现在光临也不晚哈，也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互动，一种是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可以发位置发红包了，把气氛搞起来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让我们随时互动，24小时不分离哦，24小时不分离。好吧，今天是女生节哈，然后各位呢在女生节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表示、特别的安排？这个特别的收获没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来说一说，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对，把你的微信号也可以发到这里面来。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给你推荐春季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天呢已经来到了哈，花儿就快开了，要寻觅一处平湖冷月雄鸡唱晓的安静的村落， 来涤净所绕身心的焦躁，把身心的这种焦躁都去除掉哈。那宏村不失为最佳选择了，在哪儿啊？就是安徽的宏村。宏村呢素有中国画里面的乡村的美誉，中国画里面的乡村，水墨画般的徽派建筑群，安然自守的古朴村落，正是让清静心神安然度假的画外秘境，可以去考虑去一下哈。时间不用很长，因为安徽的自驾从北京到安徽还是挺近的，挺方便的，所以呢现在就可以计划起来了。我觉得一个周末抓紧一点，周五的下午走，然后周日的晚上再回来，其实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邰正宵《千纸鹤》。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让一步怀疑 So lucky, lucky 好情人也是好知己 怎么形容这种运气就连风雨都是奖励当然会有坏的事情坏的天气两个人在一起不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 I will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you and me Lucky lucky You're my lucky Lucky 一个眼神就有默契难道是你懂我的心想想任性倘若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My lucky lucky 悠扬清新的小品为你带来最好的祝福来自袁成杰和戚薇的 Lucky Lucky 幸运幸运其实呢在2007年袁成杰和戚薇就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可能当时呢大家没有太多印象了哈反而是现在对于这个各自单飞的袁成杰和戚薇印象更深一些在2007年呢他们组成男才女貌其实还有一首歌曲还是挺怎么说呢挺有影响力的就是外滩18号这里边有小黑啊，就是讲的上海话的那一首歌，外滩18号，对吧？因为这个戚薇是上海人嘛。对，这首歌曲其实在当年呢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不过后来呢两个人的歌曲呢就好像是销声匿迹，没有那么太大的影响了。然后两个人各自单飞哈，各自发展还不错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应该是他们组合时期男才女貌时期的 Lucky Lucky。好了，继续这样的感觉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金莎的《不可思议》。 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 情的傻笑而已，也能够彻夜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准是期待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粗心，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美丽，压干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起 小女生的心事尽在其中了，金沙不可思议。好了，接下来转换听歌模式，来听听欧豪放马过来。都被誉为是舞曲鬼才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海星洲操刀制作，作为青春动作片《清河南高》的片尾曲，欧豪的 rap 唱腔将影片当中少年的无畏无惧展现得淋漓尽致。欧豪放马过来。 奔驰在一马平常的公路，方向盘被我牢牢握住，前方有什么不清楚，没办法预测，只能靠我的天赋，不要再谈什么风度，我已经迫不得已快要穷途末路，你没经历过我的痛苦，却看不到那预兆， You're like a fool。 到了蓝天蓝月开阔，打破陈旧的铁枷锁，梦境现实反复交错，我变得压变强壮，有新的方向，兄弟们都在我周围，拼命寄托你别浪费，把握眼前的机会，你说的对没所谓，有新的方式去面对。 Go damn 放马过来，各位兄台小丑阴霾，就像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让我出乎你的意料，掀起一波波浪惊涛，忍不住要前面啼笑，有种就过来吧，别再哭哭闹闹。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2月28号，首部中国大运河年度发展报告《中国大运河蓝皮书》发布了，对大运河各个方面做出了考察和梳理。而今年北京市也将推进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记者近日探访了通州张家湾博物馆，感受了这里的运河文化氛围，来听录音报道。 古人用简陋工具挖掘出大大小小的运河，就像大地上。 张家湾博物馆位于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镇，建于2015年，文化服务中心李卓军介绍。 这个主展厅呢，就是一半是红学文化，一半是运河文化。是因为本来就是漕运古镇，它出土的一些碎瓷片呀都特别重要。二层呢变成了整个通州的一个大运河的一个变迁，然后还有一些文物的介绍以及美食美景。 李卓军介绍，开馆不到3年，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肯定要比刚开始要游客要多，然后大家主要是来呢就是想参观一些运河的文化嘛。 张家湾镇宣传部副部长严秀丽介绍，除了打造博物馆，张家湾还结合运河文化创作了不少艺术作品。 那天有三个，一个是漕运古镇张家湾，一个是走进张家湾，还有风雨无阻张家湾，三首姊妹篇。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曾透露，2018年围绕通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很多项目要展开，其中就包括张家湾古镇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以及博物馆的建设等等。昨天，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发布了2017年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征集评选活动结果，评选出《法医秦明》《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等46部优秀作品，获得了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奖励640万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every day a holiday. Feel you start burning, city lights are turning, but something about this feels the same.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的这一首 Kiss。他们从不企图惊艳全场，只是沉稳的、缓慢的推进着，近乎平庸的声线却展示着朴素的美妙。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厉害了！怎么真的可以用厉害了来说？齐秦的《夜夜夜夜》。这首歌呢由熊天平作词作曲，齐秦演唱。那熊天平很早就接触音乐哈，并开始音乐的创作，长久以来呢储存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朋友建议熊天平带着作品呢去这个唱片公司试试哈。于是呢一首《火柴天堂》引起了唱片公司老板的兴趣，然后接着呢他们将没有填词好的《夜夜夜》哼唱出来，然后呢唱片公司老板立刻说，就是他了，来马上跟你签约。人才呀，人才呀！那最终这首作品呢，被齐秦幸运的收入囊中。好，我们再来听听齐秦的《夜夜夜夜》。 想问天，你在哪里？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你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